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202集，玉珠。边伯英遭遇突袭的时候，沈泽川打了个盹儿。乔天涯坐在檐下拨弄他的琴，丁桃和丽雄围着铜缸斗鱼，屋内静悄悄的。日光泼了沈泽川半肩，他昨夜跟周贵等人才定下了黄册入籍的详情，早上开始清点磁州粮仓的储备，秋天马上就要到了，如果要跟茶州做生意，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一番忙碌到了午后，他趁着伏案的空隙小睡了片刻，不知多久人就醒了。沈泽川仰身靠着太师椅，抬指捏着眉心，定了少顷，叫了乔天涯。 半月前的土匪都已经回到了洛山，雷惊者有什么动静吗？ 沈泽川架起笔，在原先没写完的纸上继续。乔天涯自己挑了个椅子坐了。 有动静要晚几日才能传到咱们这里，况且侯爷安排周详，雷惊者回到洛山就是众矢之的，他光是解决洛山内部的问题就需要个把月吧。 沈泽川没说话，他写着字。乔天涯觉得他有些心不在焉，便说， 主子昨夜就睡了两个时辰，晚饭以后还要去州府同他们书斋议事，趁着这会儿休息休息也不碍事。 回来再睡。费胜是不是还闲着？既然他想做事，那就给他个事情做。 乔天涯摩挲着指腹， 我这几日也在寻思这件事情，你已经晾了他月余，再晾下去只怕他该心生不忿了。 这人脑子转得快，知道慈安不肯要他，就想留在慈州。周贵和孔领忌惮他是锦衣卫出身，不敢用他，他便只能跟着师父，希望借着师父的光能从我这里讨个差事做。 沈德川割了笔，亮着墨继续说， 古今如今回了离北，探查这块确实缺人。 乔天涯他们到磁州时，跟随出都的各路锦衣卫也陆续来了，但是这些锦衣卫就算聚集起来也仅仅是百余人，其中有一半是费胜的旧部。沈德川把费胜搁置在一旁不用，最初是因为费胜没打算跟着他，那目光早盯着萧迟野了，可惜萧迟野不肯要，费胜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留在了纪刚身边，对纪刚百依百顺。在磁州，费胜事事不参与，却时时都能让沈泽川看见自个儿，这意思太明显了。费胜看得很准，沈泽川即便会晾他一时片刻，最终也还得用他，因为他观察沈泽川的一举一动，知道沈泽川身边正缺人。乔天涯微探身，隔着桌案问道， 主子想让他查什么？ 两件事情，一是要他随时听记中博各州及怀州的茶米价格，磁州是居中米价，要想不吃亏就得对这些地方的价格做到心中有数。锦衣卫以往在曲都也有听记任务，这事儿他可以安排人手去做。二是要他查清楚雷长明、雷金哲到底跟河州严氏有什么关系，尤其是雷长明，我想知道这个人的生平详细。 乔天涯对这倒有点意外， 雷长明不过是雷金哲立在外边的活靶子，主子怎么不查雷金哲，反倒要详查雷长明？ 沈泽川顿了片刻， 我适才小睡时回想起了雷长明死前的模样，觉得他这个人有些古怪，戴耳坠子这个风习在去都和八大城内的世家里最为盛行。丽雄是雷金哲养大的孤儿，他不常跟这些人打交道，以前只见过一次，所以记得清楚不奇怪。但是雷长明作为洛山匪首，跟敦端两州的州府及守备军指挥使都有往来，甚至跟河州巨贾严氏的小公子严和如也打过交道，他该见过无数次男人戴耳坠子了。 他死前却屡次把目光放在我的玉珠上。 沈德川眉间微皱，他能够清晰地回想起雷长明死前的神色，若非厉雄提起的那一句，他也注意不到雷长明临死前疯癫又迷乱的目光，分明是透过这个玉珠在看另一个人。这件事原本无关紧要，任凭谁听了都不应该放在心上，因为沈德川的玉珠子不稀奇，他只是萧迟也在逃跑路上用边角料磨出来的，比起他以前的屈都给沈德川那一匣子耳坠根本不值钱。他能让人一眼看出心爱，也是因为他的圆润。在世家里，认为给最宝贝的孩子戴玉珠是润福，但是沈泽川有些微妙的在意，他直觉这其中有他想要深挖的东西。对于雷氏就职还有一些秘密是周贵和孔岭都不知道的。厉雄坐在铜缸边绕着红绳子，他笨手笨脚总是翻不会，丁桃捞着鱼，水花溅到了厉雄身上，厉雄忽然生气地把绳子扯断扔在了丁桃身上，绷着脸说， 我要找我大哥去。 丁桃还掉了袖子， 哎呀别吧，你大哥有什么好的，不如你把我和乔月月当成哥哥跟着我们公子不好吗？我们公子按月发讨，从来都不克扣俸银呢。 我不要银子。 厉雄倏地站起来， 我要我大哥。 丁桃瞄了眼正屋，见半挂的竹帘内乔天涯还在跟沈泽川商谈事情，便扯下袖子， 哎，我带你吃肉去吧。 我不吃。 厉雄不知道为什么焦躁起来，抓耳挠腮急道， 你们怎么不放我走，我要出城，我要回洛山呢。 丁涛觉得厉雄特别凶，不能讲道理，但是打起来他又不是对手。眼看厉雄又要闹了，丁涛忽然急中生智， 你这么念着你大哥，他想必很厉害了。 我大哥是洛山第一好汉，当然厉害了。 丁涛一合掌拍了个响， 洛山好汉算什么，有我们家主子公子厉害吗？我才不把他当英雄看呢。 厉雄果然怒了，瞪向丁涛， 啊，你的主子公子才不厉害，他那么瘦，我大哥一拳就能要了他的命。 丁涛在心里轻呸一声，有点不高兴，但还是努力装作很高兴的样子。 哦，那还挺厉害的啊，你大哥叫雷惊蛰对不对？他舅舅叫雷长明，我都知道的。 厉雄原本就羡慕丁涛，不肯在这里落了下风，为了证明雷惊蛰比萧迟也和沈泽川强，就着急地说， 雷长明也厉害，可以倒提小人，但是我大哥比雷长明更加厉害。 丁涛见他上钩了，便顺着他的话问， 倒提小人是什么招式啊？ 厉雄是随口说的，听丁涛问起来便绞尽脑汁地回想雷长明的生平，他脑子里走马灯似的过了一遍。 倒提小人就是把小孩子倒着提起来，雷长明可爱干这种事情了。 他突然想起什么， 哦，我记起来了，耳坠子，又圆又白的耳坠子，雷长明倒提的小孩子也戴过。 饭后沈泽川要出门换外衣时，听着丁涛跟厉雄在庭院里大呼小叫的奔跑，侍女弓着身退到门口，想嘱咐他们俩人不要吵闹。沈泽川回首说， 无妨，让他们俩自己玩吧。 乔天涯原本想把琴搁在檐下的小案上，见状又怕两个萝卜头不知轻重给他撞坏了，便送回自己的房里。沈泽川临出院时，丁涛跟在后边，想说什么又见时候不早了，便咽了回去，只扒着洞门， 若是天黑了我就提灯去等公子。 沈泽川冲丁涛招手，带他走到跟前， 等会儿用了饭你们就去爷爷的院子里，他要教你们几家二十四式，最迟亥时一刻我就回来了。 丁涛点头，又把沈德川送到了门口，有点舍不得。他下午听了一堆故事，不知道厉雄是骗他的还是真的。这会儿天快黑了，他也有点害怕。待沈德川一出门，就赶紧带厉雄跑去找纪刚。那院子里还住着好些禁卫和锦衣卫，人多了他就不怕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